健康地球人，刘婉芬健康法师。 好啦嘛，嚟到星期六嘅晚上啊，最后半小时嘅健康地球人啦，先同啊法师倾下偈先啊。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空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啊，刘婉芬。 法师啊，咁啊，上次你咪讲过有关你哋有个班嘅，我哋嘅听众朋友啦，我相信应该系好热烈嘅。咁我哋今个礼拜仲讲唔讲噶？ 唔使啦，已经结咗纸啦，多谢。 系咪唔知多唔多人会失望咧？嗬？ 咁都有啲人會失望，因為我哋都有成200多人申請。 係。 咁因為我 哋入讀嘅人數有幾多啊？ 大概70多人。 係。差唔多係講緊三分一嘅機會。 差唔多 係。嗯。不過你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講緣分嘅。有時候因緣環境到嘅時候都去㗎啦。係。 係係係。咁因為我哋都好希望即係將來呢個計劃做到成功嘅時候，咁再比較有系統啊，同埋即係打即係有系统地去包装，所以多啲人去得益咯。 嗯，呢、這个班本身就系一个觉醒嘅训练班嚟嘅，系咪？ 系一个觉醒嘅训练班啦，俾啲朋友嚟参加嗰啲去认识自己啦，去学下禅修啦，对自己嘅人生观同埋世界观都可以再重新去摸索一下。 系，点解我会即系突如其来有刹那法师呢一个嘅即系班咧？咁、我觉得其实人咧真系需要多啲觉醒嘅心。最近我会谂下，当然啦，香港个政治气候，我哋有时都会讲下咁样，都系令到一啲或者系佢要求民主嘅，或者对一啲嘅即系譬如话究竟个步伐要几快啊，系咪要咁样啊？咁有唔同嘅睇法啦。但我觉得咧，无论系边一种嘅倾向性咧，都唔紧要嘅。但系可以去讨论去倾。如果你有啲乜嘢嘅要表达嘅，你可以尽量表达你嘅诉求。但我觉得呢个城市令我觉得咧，最近一啲好好得意嘅经验，我都同一啲同事去分享过，监制 Hebe 我都同佢讲过。Anyway， 去一间家私铺啦，咁我就我其实想买 sofa。我好想去买 sofa， 咁我就知道佢哋嗰度咧就都有啲几好嘅嘢，可能系啱我啦咁。嗰日星期日嚟嘅，喺铜锣湾，咁我落到去，我觉得好怪，好奇怪，点解所有 sofa 都有人坐嘅咧？咁系所有 sofa 都有人坐嘅，咁我就会觉得真系好犀利，好旺。但我又认真睇下，咦？点解啲人坐喺度听歌啦、睇书啦，同埋啲人瞓着咗觉？嗰阵时大概系傍晚，我唔系傍晚噶啦，都近住系讲紧系6:00，理论上应该食晚饭嘅时间，点解咁多人坐喺度嘅咧？后来我就发觉，原来啲人系唔喐噶， 浏览器喺度。 是啊，是好特别啊，我觉得好得意好特别，或者可能喺啲听众嚟讲呢，基本上呢佢哋可能係见过呢种场面，咁我真係好耐冇落去，喺呢个时间落去，咁我当中又见到一啲游客佢哋举相机度影相啦，咁瞓喺呢啲地方或者喺度听歌睇书系咩人呢？有啲一啲嘅佣工啦，一啲外籍嘅佣工啦，有啲内地嘅游客啦，亦都有啲香港人啦咁样。咁我真係諗呢啲所有嘅人，其實佢有冇諗過，佢係影響人哋做生意？因為好似我真係諗住去買張 sofa，其實我真係好想試下噶都。但我見到咁多人坐喺度咧，你都冇唔知應該點做？唔通你叫起身俾我坐下咩？係咪？佢冇講明係唔准坐幾多分鐘噶嘛？但我當時就喺度諗，我哋其實個人都幾自私嘅，原來係我哋所做嘅一切咧，都係唔需要理會其他人嘅感受，會唔會影響到其他人？我中意咪得咯咁樣。 其實一個咁樣嘅情況呢，我哋見到喺我哋嘅社會呢，其實係即係反映緊好多嘢。其中一樣反映就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大家可以係即係自己覺得我熱啦，我就去坐喺度休息下啦，你又唔鬧我又唔趕我嘅。咁但亦都係反映返我哋整體我哋嘅社會呢，其實即係有好多嘢係唔係好平衡。譬如話我哋去到外國，咁外國都有咩菲傭啊什麼什麼。但你唔見到佢哋好似喺我哋香港咁樣去堆曬喺個中環啊咁樣，外國都有咩什麼家私鋪啊，你又唔見到啲人堆曬喺度，咁其實反映緊成個社會本身係有好多即係貧富懸殊嘅一面，即係有啲係好富有，咁佢哋可以就有即係有啲好啲嘅即係條件，咁但有啲係真係。可能屋企真係太熱啦，或者環境亦都唔係幾好啊，咁就要去搵一啲呢啲所謂小便宜。咁所以呢啲係我哋香港社會嘅現象。 好獨特啊呢種嘅現象。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話亦都冇乜啱唔啱，我哋嘅社會就係咁。我最近啱啱同一啲中學生搞緊一個叫做攝影蟬。 係，攝影蟬。 咁攝影蟬即係你逢身蟬就好似有啲唔知佛教嘅唔知乜嘢喺度啊。咁其實就 我哋嗰日有人喺度讨论緊，同埋我哋嗰啲一齐嗰班大学生喺度讨论，我哋呢个摄影禅应该系点搞呢？咁有，譬如话我哋而家去到睇我哋香港咁，你哋去影香港啦咁。咁你如果一睇到我哋香港啲报纸啊什么咧，就一影香港就一定系影佢嗰个而家嘅争拗啊，大家嘅贫富悬殊啊咁系嘛。咁呢个就系好正路嘅，大家就咁睇嘅。咁我就话，不如我哋唔好咁啊。我哋可唔可以去揾一啲我哋觉得系比较禅啲嘅，比较令人哋可以 静 气啲嘅， 静气啲嘅， 或者可以静啲嘅角度。咁即系其实我哋喺个社会度，喺每一件事里面，我哋都可以睇到一啲好唔同嘅角度。但有啲喺度好大路嘅，譬如话香港而家混乱咁啊。但喺混乱之中，原来。我哋每一个人喺度，大家都系希望用紧自己嘅方法为香港好。其实都好关心香港啊，但系总之大家嘅方法唔同啊。咁我哋可唔可以从呢个角度去影下香港咧？原来嗰批民主嘅，或嗰批建制嘅，或者什么非民主非建制嘅，原来其实大家都系关心香港，觉得咁样香港前途先至好。咁其实已经系比我哋以前九七前啊。九七前香港人唔關心香港啊嘛，點啊？嗰陣時遊蛙式啊嘛，一路搲一路硬啊嘛，搲完錢就走啦嘛。咁而家就 切合喎，真係。 係啊，嗰陣時你冇聽過咩？可能你係後生嗰陣啊。 應該係 啦 ，OK。 我哋嗰陣時一路搲一路硬啊嘛，揾到錢就鬆人啊嘛。香港唔關我事啦，走都係走啦嘛，係咪？呢個已經唔係我哋噶啦。但而家唔係啊，大家已經係為香港喺度爭。我覺得呢個已經係進步嚟噶啦。即是觉得香港是我们的。 是都是我们的家，所以我想为他要做些 什么。是啊，不过大家用的方法不同。是。那大家能嗌交。那就好像一个家庭，这个阿爸要跟阿妈这样就拗餐死的。就是一样的。但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家。那其实我觉得也是进步的。 是。 当然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角度的。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做摄影禅的时候，我们的镜头，我们的影相机，我们去看什么呢？ 是。眼光点摆 吓？系你眼光点摆？我哋点去睇嘢咧？ 系 咁所以咧就系可以好唔同。 所以有时我觉得即系你都讲得啱噶。头先你冇提醒，即系你头先嗰番说话咧，系有一个部分系我冇谂过。喺当时我见到头先嗰个家私场嗰个画面咧，我就会谂，点解啲人咁自私嘅？点解佢哋冇谂过我哋其实系嚟买家私，都好想坐下嗰张凳嘅咧？其实都造成呢间地方，可能佢一间大机构咁，你觉得即系你呢啲做唔到生意？咁关我咩事啫？咁样，我只系谂自私，但我冇谂到头先法师你讲嘅另一个部分，会唔会同佢哋贫富悬殊，甚至乎佢哋冇地方去，佢都好想嚟凉下冷气咁热嘅天气。其实我都冇谂噶，我只亦都系用我自私嘅角度谂呢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有时觉醒都系好紧要噶，亦都有多啲人嚟提一个观点，令我谂下，原来我的观点都唔系大晒噶。 系啊，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观点，所以其实就真系好，其实同我哋今日想讲嗰句说话好有关系噶。我哋今日嗰句犯罪经啊，讲翻落去咯。 好，犯罪经好，好多听众都好中意。 系啊，我哋犯罪经咧就真系啲句子嘛，真系啲句子嘛。咁而我哋今次呢一句咧就系、是。非真思真实，真实见非真，邪思为境界，彼不达真实。嘅意思就系、是、你喺啲非真嘅嘢里边，啲唔系真嘅嘢，你就谂咗佢系真。譬如系咩？譬如你话人生我哋人生乜嘢都系整定噶啦，我哋话唔到事噶吓。我哋都系接受晒佢啦咁吓，我出世嘅时候算命佬话咗我30岁发达，40岁破产，50岁死，咁咪整定晒啦。 唔使咁谂咁多， 唔使谂咁多啦咁，系咪咁咧？咁其实佛教话唔系嘅，咁你啲非真实，你而觉得去真实咧，你用得系下一句就系真实见非真，真实而觉得嗰啲嘢系唔真咧。第一。真当是假，或者假当是真， 是其实咁嘅意思嚟嘅。其实头先你嗰两句就 系、是，系啦， 真当是假，假当是真， 非真咧，你就思佢为觉得佢系真嘅，即系假嘅，当系真。真实咧，你就当咗佢系假。咁样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一个邪思维，邪知邪见嘅思维咧，你系冇办法真真正正达到去真实嘅。咁所以讲真，譬如我头先就讲话人生，我哋都系我哋冇办法控制人生嘅，或者有啲人话 人生是絕對我控制的，絕對我話事的。 嗯。 那我怎樣？其實兩面都不合。 是。嗯，兩面都唔啱。 兩面都唔啱。 唔係整定嘅，有啲嘢可以改變，但又唔係唔整定㗎喎。 係啊，佢又唔係冇 pattern 㗎喎。 係係。 即係人生又唔係話可以，我覺得點就點㗎喎。 嗯。 佢裏面有啲 pattern 㗎喎，即係譬如話我食咗嚿蛋糕，我等嗰個蛋糕會飽喎，種瓜就得，得瓜種豆就得豆，佢唔係亂嚟喎。咁係咪有瓜就一定有瓜種子就一定係瓜呢？咁亦都唔係㗎，佢中間會死㗎喎。 嗯。 瓜之中有肥瓜有瘦瓜㗎喎。咁所以事实嘅嘢咧就唔系样样都可以整定，但佢又唔系唔整定， 嗯， 即系佢又唔系乱嚟。咁所以啊，你话非真就施真实，即系话你一错咗啦。咁佢话非真，你话系啊，一定系整定嘅，啊，一定唔系整定嘅，所有嘢都系撞彩嘅。咁你就以为谂佢系咁真。 嗯， 如果唔系真系真实嗰啲，我哋话。人生是可以改变的，咁你又唔可以改变嘅，边有得改变啊？ 你翻翻转头都系咁噶啦， 都系咁噶啦，次次都系撞板噶嘛，即系听命啦，罢就啦， 冇搞咁多嘢啦。 啊，咁你又以为系真的？咁你喺度咁样去睇，咁样去认知，咁你咁嘅思维喺层次上嘅思维咧，你有呢个偏见咧，系你冇办法去真真正正去达到一个更高。更圆满的真实的境界。 嗯。 我们学东首先都是首先去听啦。 嗯。 听了之后去想啦。听和想你未做到的。譬如说譬如 说。听和想是未做到。 未做到。譬如说很简单啦。譬如说你讲举重啦吓。譬如说你举重呢就是要我一次过呢就尽量讲举多几重就举几重。吓、举唔到举唔到啊咁我就。 我讲嘅啫。我而家咁讲嘅啫 系咪。但其实是不是应该这样呢可能是我真的不要准但我就要长远来做坚持。 同埋个方法是不是一定是只是举到几准呢 是啦是啦。所以当你有个邪知邪见而觉得它是真那你就在这样死做跟着谷坏了自己呢 没错没错。 那呢你就一定不会有身体健康。 嗯。 但你如果说是啦我们应该是不要起举重咧冇用啦，放弃啦，唔好举啦。 嗯， 咁你又唔会有身体健康， 亦都系同时间都系唔身体健康，大家都系讲紧举重，但系问题就系举重究竟同身体健康系咪一定系好定系唔好咁简单？中间可以有好有唔好嘅地方。 我哋好多时系偏见咗， 嗯， 举重一定要搏命， 系 尽咗我自己力，做到我呕血我都系要做， 系 咁又唔得。 但佢冇谂过呕血其实系嘥好多医药费同埋会死嘅， 系会死嘅。咁同埋你可能整到你自己。出嚟嘅 muscle 嗰嚿咩零咩零咩零咩清啊， 系咁啊大件事。我依家翻转头继续同阿法师倾，即系我觉得今日我哋讲紧一样嘢就系、是，有啲嘢我哋睇落去好似系真嘅，但系咪真嘅咧？其实睇系唔系真嘅喎，好多是非都系咁样而嚟嘅啫，好多都唔系真系真实嘅。咁啊，究竟乜嘢先至能够得到快乐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点解喺星期六嘅晚上，我哋喺健康地球人里边咧，我哋会有半小时嘅时间，起码都有半小时，我哋都讲紧系你嘅心灵，你嘅心点样摆，其实你嘅行为，你一切嘅嘢都同佢。有一个息息相关、好一翻转头继续再倾下。 好啊，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都是的每个礼拜呢我自己都是很渴望跟阿法师倾下偈啦。有时我哋在心里面呢都有很多郁结啦甚至乎有很多不明白有时亦都入咗一个局里面呢自己都跳唔返出嚟走咗个牛角尖。所以希望喺星期六虽然唔系好长嘅时间都可以听一下啲咦其实有啲嘢我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睇原来唔系咁㗎喎。 嗯其实我早几日有一个朋友嚟即中秋节啦我同啲年轻人喺度倾偈上院啦咁。咁佢哋有一個同我講話，唉，師傅啊，我呢排個心好唔安樂， 嗯， 因為我個社會好混亂啊，咁問我點啊？我話其實即係你當然係有條件，亦都係應該可以咁樣睇，即係覺得好唔開心， 嗯， 咁但係我話我記得我自己六四嘅時候，即係都即係大家都好好澎湃咁 樣整啦， 我都記得我嗰次即係。去行完啊！嗰阵时我喺弥敦道成条弥敦道都系人嚟噶嘛，我一齐喺度嘻嘻嘻咁。但之后我就翻咗屋企，咁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咧就好哀伤，好悲愤 。 咁我就跪咗喺我啲佛菩萨前边，屋企好多菩萨，咁我就望住佢哋喺我度喊。 嗯。 但我見到我啲菩薩笑喎、啊， 嗯， 我心有冇搞錯啊？呢班菩薩，嗯、我係咁悲憤嘅，有時啲人咧，睇啦，啊，大家成個社會好似好大件事咁、嗯，但你咧係笑喎、啊， 嗯， 咁其實我心又諗下，其實菩薩歷史以嚟見過幾多社會嘅災難啊， 即動盪、 動盪啊、嗯，二次世界大戰啊、文化大革命啊，我哋中國成個世界、嗯、即 亂七八糟、啊， 即死過幾多人？咁佢哋有乜嘢未見過？嗯，咁而家喺呢度，其實佢佛菩薩其實就係俾到我哋一種安慰，就係、是、不論你喺幾困難、幾痛苦、幾憤怒嘅時候，佢、嗯、都話俾你聽，其實你可以安樂啲。 嗯， 你安樂啲唔代表你唔做到嘢，只要你一個安樂啲、慈祥啲、慈悲啲嘅心態去做嘢、嗯。所以菩薩係永遠係觀自在，觀世音菩薩有兩個名。一個就是觀世音，觀世音菩薩是觀到世間的痛苦、嗯、觀到世間的災難。第二，同時間觀世音菩薩是觀自在、 嗯、 觀世音就觀到世間苦慈悲，但觀自在他就見到世間空如幻不可得，無有擔憂，安樂而自在。咁所以你同時間要做到觀世音，亦都要同時間做到觀自在，你先至可以如鳥兩翼、 嗯、 你先至可以飛得起。 嗯、 如果你淨係，如果唔係淨係得個慈悲喺度，大家就攬住喊冇用啊嘛。 我覺得聽落去好舒服啊，所以我本來想好温馨噶啦。頭先你講嗰番説話係令人哋覺得好舒服啊，好想得到嗰種自在。如果能夠做得到就好啦。 是啊，咁所以我哋要应该平衡囉，係咪呢个系佛陀教我哋嘅慈悲与智慧。嗯、即係我哋头先讲嗰句说话就系、是、非真思真实。首先我哋要对嗰个乜嘢系真实我哋要去了解。嗯、了解咗你就跟住佢咁样去諗同埋咁样去睇嘅非真思真实真实见就睇到、 嗯、 你咁样去角度去睇。咁如果你有邪思维境界你冇辦法去上进嘅你冇辦法去做到。咁、嗯、佢下面嗰句就是相反嘛，同樣地真實思真實， 嗯， 啱嘅嘢你就去諗佢係啱嘅， 啲字係啱嘅， 有啲嘢係啱嘅， 嗯， 啲錯嘅嘢你就知道佢係錯。譬如話我哋頭先舉重，原來你喺度死谷去舉重咧係錯嘅， 嗯， 但係原來堅持慢慢不斷去一個禮拜個個禮拜去堅持去運動咧，原來真係對身體好嘅，係、 嗯、 嘛？哦，原來人生係可以改變嘅，不過咧你係要改變你嘅心思想、你嘅行為，從、 嗯、 個因去改變個果，就唔好由個改去，唔好去討厭個果，就唔愛個果， 嗯、 果冇得改嘅。但是因是可以改的，咁、 嗯、 所以人生是如果你改变咗个因，改变咗你个心，生命是可以慢慢改变嘅。咁、嗯、你就要啊，原来是咁嘅。咁即系有啲嘢有得改，你就有啲系真实嘅，你就要知道佢系真实；唔真实嘅，你要知佢系唔真实。咁样去正确去思维嘅境界咧，你先至可以达到真实，你先至可以上进，你先至可以有进步。咁、 嗯、 所以喺佛教嚟讲。剛才這一句說話最重要的訊息就是你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你首先要知道我們的知見，人世間怎麼看，你的知見一錯呢，雖然你有個好心你都會做壞事、 嗯嗯、 雖然舉重是好對身體有健康的、嗯、但你做錯了，你執著了，你看東西錯了，你都是會搞到 就對，就會累事， 就會累事。 剛才一直聽法師講的時候其實都很適合這個社會的、 啊、 當我們說我又用回可能近期我們很多的令人不開心的周圍的環境，無論是政治氣氛也好經濟也好，其實我們實際上知道的有多少呢、 嗯、 那些是不是一個真相呢？其实某程度上如果我们要知道那个究竟是一个真实啦，又是虚假的呢，就是你自己呢不是一个无知的人。 嗯。 那你才可以得到什么叫真实。知道了之后跟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真实，然后跟着去坚持自己认为那个看到那个真实的环境呢，这样。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是啊是啊。 嗯。 同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要偏了一边。 是。 一偏了一边呢，你就即是我哋所謂一落咗二邊，唔係我啱就你錯，唔係你錯就我啱，咁就我啱你錯，咁就梗係冇辦法去協調同埋進步啊。咁、 嗯、 所以我哋好多時講中道，大家喺中道裏面，其實中道裏面包括咗好多嘢，即係譬如人與人之間， 嗯、 你要一個社會要去和諧，一個家庭要開心，一定有互信。互信一定要有溝通，咁有互信有溝通，你先至可以做埋落去噶嘛。互信溝通，咁你先溝通咗，喺你要重要一樣嘢係原諒， 即係你嗰陣時錯咗喎，你嗰陣時衰咗喎，咁我永遠冇辦法放棄你，都冇辦法放過你㗎嘛，因為你錯咗一次。咁但係已經，但係你如果唔放棄對方呢，你自己唔妥，你個家庭唔會開心，你個社會唔會有進步。咁跟住你又要去協調啦。咁所以喺佛教嚟講，你要一個家庭和諧啊，咁你一定要下。呢啲係科學研究嚟㗎，即係你要知道，要人家一個社會要和諧，你一定要去去不斷地去諒解啦，去溝通啦，去接受對方啦，但亦都唔可以永遠容許對方喺度打壓你。 係， 到時候你要出聲。 係， 咁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不單止是講緊社會氣氛的人際的關係啦、家庭的關係啦、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其實都是要這樣。 是啊是啊。 咁啊當然啦，今日法師呢就是透過這個法句經裏面呢的兩句說話、都提下我們有時我們諗嘢的時候呢，其實都自以為這個就是真理啦。 是啊。 有時其實原來是假的。甚至乎、可能在中間裏面呢，沒有所謂假和真的。因為中間有很多灰色的地帶、做人做事都是、好，那今天這個時間差不多了，希望大家剛才我聽到法師所說有兩個身份，一個就是觀世音，一個叫觀自在，如果我能夠都做到這個那就好了，又有慈悲的心，見到一些開心不開心的事我都能夠自在，那就正了， 是啊， 發達了、okay、好了，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先再跟法師我們再談，好嗎？ 好啊， 拜拜。